人呐、啊，爱不停休。

了，身在也别闪，只得我独眠，寻找你梦中见，痴痴眷恋，旧梦不断，时日让你我分开了，再不相见，我怎能和你再恋？请回来我这边，让我可重拾你的温暖。已经失去了预算，一转眼又十年，曾说过明年春天，重逢就在眼前。是离春天多么远，太多念量，只转个无缘，难过冬何年春天才能足悲小怨，再度微风之中相见，就算天无情，愿这份情未变。就算天无情，愿这份情美。 是否应该把一切看得开，丢掉往日的冲动，真心面对现在。我不知是否不该想得太明白，平静的默默等待你会让自己回来。我不知是否应该把脚步再放慢，看看周围的人们，寻找生活的答案。我不知是否不该活得太明白，等你把一切看清，你会让自己回来。善意欺骗，我却装作看不出来。不管是否出于无奈，不要放纵的太过太快。玩够了没有？我不想再等待。玩够了没有？你心。我不想再忍耐。